今日我哋经文咧系少少长嘅，系记载喺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，请大家留心听我读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：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作客旅，你们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二人就回答说：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？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？又有什么时候见你病了，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：你们被这咒诅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不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不给我喝；我作客旅，你们不留住我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不给我穿；我病了，我在监里，你们都不来看我。他们亦要回答说：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，或渴了，或作客旅，或赤身露体，或病了，或在监里，不侍候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今天我们很高兴就有梁永善牧师当我们分享这篇的道，他今天的篇道的主题是良知、良心和良水。梁牧师应该大概现在都是搭緊巴士就嚟翻到屋企㗎啦，咁咧就所以佢預先咧就錄影咗，咁一間咧佢都會同我哋一齊，佢哋會係同我哋有祝福嘅時間嚇。但係我哋而家將呢個時間交俾梁永善牧師嚇。 好，親愛弟兄姊妹，你哋好，好開心可以同大家一齊嚟分享神嘅話語喎。咁當我嚟到講道嘅時候，可能有基督徒會諗啊，我可以點服侍神咧？我又唔識講道，可能我唱歌又唔係好掂，又帶唔到敬拜。但原来今日唔系净系呢啲先系侍奉嘅。喺马太福音24章就讲耶稣翻嚟之前有啲咩嘅预兆啦，鼓励大家去睇啦。其实真系主翻嚟嘅日子越嚟越近啦。第25章咧就讲到咧主翻嚟嘅时候咧，佢会有呢个嘅审判嘅，有三个嘅比喻。第一个比喻大家都熟悉啦，就系十个童女嘅比喻，就是、我哋有冇警醒啦？你谂下而家末世嘅日子好多嘅迷惑，我哋要好地嘅警醒。第二个比喻就是按财受割啦，5000、2000、1000两银子啊嘛。但有个又恶又懒嘅仆人，竟然咧将呢啲嘅钱咧埋喺地下，乱买乜嘢都唔使做，结果俾主人嚟，但系点样咧？去训斥，甚至要赶走啦。第三个比喻就是分绵羊同埋山羊嘅比喻啦。咁嘅时候咧，这个嘅比喻系讲咩咧？就是我哋冇爱心、怜悯去扶助有需要嘅人，而呢啲咁嘅情况咧系个人都做到嘅。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咧，透过今日嘅信息，成为大家嘅提醒。呢度圣经里边咧，好清楚嘅嚟带去讲啦。佢话马太福音25章第31到34节，佢话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。咁然后咧，佢将万民咧带到佢嘅面前，就好似牧羊人分绵羊同埋山羊一样啦。呢度特别强调。人子在他荣耀里面来到降临，主耶稣多次会说他会再一次回来，而且不是以仆人的身份，是以君王的身份来带他回来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再看，原来他是将绵羊什么呢？ 就安置喺右边，山羊就喺左边。咁然后王就对佢讲：啊，你啲好嘅绵羊可以嚟嚟，但系去承受我一早为你预备嘅角啦。咁样，咁嗱，我哋特别要留意一件事，喺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嘅第二十七节嗰度咁讲到咧，话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。报应，我啱啱咧喺永善论坛嗰度咧就讲咗，因为有人提倡咧基督教要中国化同埋本色化，咁我就解释本色化同埋中国化其实系两回事嚟。咁咩叫本色化咧？我哋系要揾啲共同点，让嗰度嘅国民咧或者嗰啲嘅市民咧容易了解呢个信仰。嗱，我哋中国人啊，好强调成日都话，哎呀有报应啊咁样。咁原来我哋嘅信仰都强调咩叫报应？神系按照各人嘅行为去报应各人，系去审判各人噶嘛？呢个咪共同点咯。咁当然，我哋绝对唔系靠做一啲好事而得罪拯救，我一定系要认罪。咁呢个就系分野啦。好啦，咁呢个万民系可以咩呢？佢话到将万民召到佢嘅面前嘅时候，就分绵羊同埋山羊。咁如果你留意到咧，咁嗰阵时咧，嗰啲嘅人咧就分两类啦。喺犹太人嘅背景里面，绵羊咧就价值高啲嘅，咁咧乖啲顺啲嘅，咁我哋做啲咩羊毛冷衫咧，都系绵羊嚟嘅。咁山羊咧就较为系曳啲嘅，系即系冇咁理想嘅。咁所以山羊就代表唔系咁好嘅羊啦。好啦，咁啊绵羊咧，佢哋日间可以喺出边嚟带去，即系舒服嘅休息啦。咁啊，但系咧，到夜晚黑，绵羊都可以喺空旷嘅旷野里边嚟休息嘅。但系山羊怕冻嘅，就要匿喺大洞里边。咁啊，将绵羊就安置喺右边，山羊喺左边。原来右边往往代表咗权力、能力，因为我哋大部分嘅人都系用右手噶嘛，咁系代表有能力嘅。咁然后神就同佢讲啦，佢话到你可以嚟，你蒙我嘅父，你好祝福你。你承受了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，呢度系好清楚。原来嗰班嘅人咧，佢哋系得着奖赏，系承受嘅。系意思系咩咧？就好似一个嘅儿子去承受爸爸俾佢嗰个嘅财产啦，嗰啲嘅物业啦。咁原来今日我哋系神嘅儿女，我哋就嚟都系去承受神俾我哋嗰个嘅祝福。嗰个关系系非常嘅密切。仲有，原来是神一早为我们预备的，说到你们这个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，创世以来，那在创造世界之前呢，神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。那好了，我们就想一想，这班人是什么的因素，或者做了什么事令到他们得到祝福呢？那我们看看这段经文了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三十五到第三十六节，是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作客旅，你们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睇唔到？原来唔系做啲哇轰轰烈烈要去做宣教嘅工作。我唔系否定呢啲，但系唔系个个都参与宣教噶嘛。但系原来你去爱心怜悯一啲有需要嘅人咧，这个却系可以做到嘅，因为当时好多人咧都好贫穷，佢哋喺困难嘅当中，可以话三餐不计。有阵时佢哋系冇工作，甚至用咗葡萄园嘅比喻，佢哋系点样咧？佢哋咧要等人哋嚟去请我，如果嗰日啲人唔请佢咧，佢就冇钱开饭噶啦。咁你见到一个人去肚饿，你俾嘢佢食，咁呢个系好好嘅。好啦，咁但系咧，好渴，你俾水我饮。可能我哋而家活喺呢个年代里面，你随时咧都可以喂开水喉，咁就有水饮啦。或者去一啲便利店里面，哦，随时买啲水嚟饮。但系喺以色列，喺耶稣嗰个年代，喺嗰个地方里面咧，唔系咁容易有水饮噶。记唔记得喺创世纪里面咧？以撒去开咗啲井，但系俾人哋点啊？抢咗佢个井啊！以至到咧，佢又要再去开另外一个嘅井。佢甚至有阵时一啲唔系咁多水源嘅地方， 村与村之间为咗争夺呢个水源而嚟有械斗嘅。咁而饮水咧，委实系唔容易嘅。我记得我去印度做一啲宣教嘅工作，去到一啲贫穷区，咁其已经有进步啦。佢已经将啲贫民区咧系全部集中晒喺一个嘅地方。咁但系佢哋嘅屋里边咧，里边系冇水喉嘅，系要轮街喉啊。可能年纪大啲就明白我讲啲咩嘢啦。即系喺街嗰度有啲嘅水喉啦，咁个个排晒啲桶喺度啦嚟到装水。我哋去探佢嘅时候，佢哋斟一杯凉水俾我饮。但系呢杯凉水咧，原来唔简单嘅。第一就系嗰时佢哋好热，佢哋原来咧，我睇到个奇景啊，影嗰啲相嗰时系摆晒啲桶喺度，即系排队嘅，等黄昏日落佢先至去攞水啫。好啦，咁啊攞咗啲水，担啲水翻屋企咯。但系嗰啲嘅水质咧较为差嘅，有啲嘅即系矿物质啦，咁啊好似英国啲水咁样，佢就要将佢嚟，但系去沉淀咗先。咁人就攞呢啲水出嚟，然后点样咧？佢哋用惊佢有微菌，将佢煲滚咗，然后再摊翻冻，就等落个天然雪柜嗰度。咩叫天然雪柜咧？嗱，记住，你穷人系冇即系雪柜嘅，佢就又系有一桶水，咁又将嗰个嘅玻璃樽装咗嘅水咧，等落去嗰个嘅水桶嗰度。咁啊，等一晚嘅时候咧，嗰啲水咪冻咯。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，屋企咧都系冇雪柜噶。我哋咧买咗个西瓜，就抌个西瓜落个水缸嗰度咧，咁啊叫天然雪柜啦。原来我哋饮一杯嘅凉水咧，唔系咁容易嘅，对某啲人嚟讲。咁所以佢话到，我饿咗你俾嘢我食，我口渴你俾水我饮，唔单单对朋友。原来圣经里边咧讲到边啲人系有公义得到神嘅祝福咧？佢话人若是公义且行为正直同埋合理嘅时点咧？就系、是、未亏负人，乃将欠人的当头还给他，未曾抢夺人的物品，亦都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，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。点解成日圣经里面都话赤身露体咧？原来穷嘅人咧，佢哋咧系冇咩嘅物品嘅。佢哋问人哋借钱嘅时候咧，要有抵押噶嘛？那个抵押系乜嘢啊？就系、是、要将佢嗰件外衣，佢独行侠咧，嗰件袍咁样，将呢件外衣交俾人。但系夜晚黑系好冻嘅，纵使冇钱还都好啦，个债主系喺法律上边系要点样咧？将嗰件嘅外衣俾翻佢嘅，因为夜晚黑咧先有被冚啊嘛。咁但系有啲人竟然系克扣起呢件嘅外衣，所以话到。嗰啲行為正直嘅人係冇虧負人，將欠債嘅人嘅當頭，即係件外衣還俾佢噶，唔會搶奪你嘅物品。好啦，咁跟住點啊？將食物俾嗰啲肚餓嘅人嚟食，將衣服，可能你見到有個人原來佢冇衫着啊，俾件衫去着。唔單對朋友，對敵人都係咁樣。我哋成日。都話到，哎呀，舊約好似嚴厲啲，新約就唔同啦。咁啊，叫我哋去愛敵人，係咪？咁啊咧，就要將呢啲嘅好嘅地方嘢交俾佢，就將炭火堆喺呢個人嘅頭上面。喺羅馬書有咁講嘅，但原來羅馬書係引用箴言25:21、22節嘅，呢度好清楚講：你的仇敵若餓了，就給他飯吃；他渴了，就給他水喝，因為你這樣行。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睇唔睇到？原来当你愿意爱敌人，见到佢有困难，佢肚饿，你俾嘢去食，俾水去饮，呢、这个就系将一个嘅恩典加之于你敌人身上边，以德报怨，吓到神必定会赏赐你。呢、这个系好重要嘅。所以你见到原来即系一啲较为。唔系容易揾水嘅地方，要攞水俾一个人去饮咧，要付代价嘅。见到啲穷嘅人，你帮助佢咧，咁当然我哋有智慧分辨边啲系真正嘅穷人啦，去帮助佢祝福。我作客旅，你留我住、哦。咁呢个系咩嘅意思咧？就系、是、原来当时佢哋好中意接待一啲嘅外宾嘅。咁特别喺耶稣或者使徒年代里边咧，佢哋要去宣教。当我哋要去宣教嘅时候咧，佢哋如果要住旅店咧，系好多钱嘅，佢哋未必能够承担得起。于是佢哋就会接待一啲嘅人，等佢哋咧减轻我哋嘅经济负担。 我谂喺美国、喺加拿大或者英国咧，我哋都经历过呢啲嘅事。就算我喺美国嚟到大家当中讲道嘅时候咧，咁都有人接待我，我好记得清楚。当年我第一次嚟迈阿密嘅时候，哇！即系我本来系住旅馆嘅，咁啊后屘有人嚟接我嘅时候，发觉哇呢间咩旅馆嚟嘅，咁核突嘅，个真系较为霉啲啊，有啲臭味啦，嗰啲嘅地毡已经发霉啦。后屘佢哋接待咗我去屋企住，咁你留意到原来呢个嘅接待都系一个祝福嚟噶。喺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节话到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阿伯拉罕、罗德，岂唔系就系咁样咩？就接待咗呢啲嘅人，就原来接待咗神啦。好啦，所以你留意到佢就讲到：我饿，你俾嘢我食；我口渴，你俾水我饮；我作客旅，你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俾我穿。好，我再睇埋，仲有两点系咩？我病了，你们来看顾我；我在监里，你哋嚟到睇我。嗱，记住，当一个人病嘅时候咧，你想唔想有人嚟到探你啊？我好记得我人生第一次入医院咧，就系、是、喺我十几岁嗰阵时，咁系无端端噶，因为咧去整牙啦，咁咧即系我爸爸带我去，咁啊上咩中环嘅街坊福利会，但系啲嘢污糟，我生咗个牙疮，后屘就要送入医院啦，要等割咗个牙疮，又再崩咗只牙，咁啊掹咗啦，我而家都未要装翻假牙嘅，但系我屋企好近啫，由我屋企喺西营盘去西营盘医院咧，大概行路咧。都唔使10分钟，但系我屋企话：，小事，冇人嚟探我，好惨噶。所以后屘有班团友嚟探我嘅时候，我系好开心嘅。每一个病患嘅人都渴望有人嚟探佢啊嘛。好，但系第二方面就系点啊？坐监，坐监嘅时候你嚟去探望我。嗱，当然有啲人因为系道德上面犯错，所以要坐监。但系喺耶稣嘅年代，甚至喺而家嘅年代，喺某啲地方或者系好多地方里边咧，有啲人坐监唔系道德上边嘅错，可能俾人哋嚟到话佢，喂，你政治上边有问题、哦，咁于是就拉咗佢，甚至好可悲地咧，不完全未审啊，就扣留咗佢。但系呢啲唔系啲咩大恶嘅罪犯，可能系2年啦，已经都未曾去审讯，咁但系仍然暂时未剥削佢哋嘅权利。有啲國家連呢啲權利都剝削咗，就係、是、你可以去探望佢。雖然探望佢時間係好短，但係都係成佢哋嘅鼓勵同埋安慰。當我哋讀《使徒行傳》嘅時候，我哋見到彼得啦、保羅啦，佢哋恆常因為傳講神嘅道，政府逼迫佢哋，唔准佢哋去講，甚至係誣衊佢哋，佢俾人哋誣告之下要坐監。所以如果能夠去探望呢啲人嘅時候咧，係一個嘅祝福。咁仲有，如果你去探望呢啲人嘅时候咧，其实有危险嘅。你暴露咗你自己嘅身份，哦，你同呢啲人有关系嘅，可能你都有一日咧会受连累。所以唔好睇，哇，呢啲好似好简单嘅事，绝对唔容易啊。好啦，咁异人就好奇怪啊。哦，吓，主啊，我几时见到你饿，我俾嘢你食。口渴俾水你饮，我几时见到你做客旅嘅时候留你住，又或者你赤身露体，喂，唔系冇衫着，我俾衫你着，我几时见到你病或者坐监，你都系去睇你咧咁样，咁二人好奇怪，喂，我冇做到呢样嘢嘅，点解我会得到呢一啲咁嘅祝福咧？咁样又分享一个好特别嘅经历啦，我无端端收到咧，即系银行寄俾我封信。就话我中咗奖，咁啊有5000蚊嘅即系惠康礼券咧送俾我，咁我就好奇怪，我系完全冇参加过任何嘅抽奖，唔知点解，但呢个真系真嘅，唔系呃我。咁我托人已经攞咗呢5000蚊嘅礼券啦，但我一张都冇俾自己要，我送咗俾教会嘅分俾有需要嘅人，因为呢个白白得嚟嘅，都可以嚟带去交出去，好重要。点知王点样回答咧？好重要嘅第25章第40节，王要回答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作在我身上了。弟兄中最小嘅啊，搞清楚，唔系指年龄啊。如果讲年龄嘅时候，咁喺医院里边咧， 特別兒童病房啊，或者兒童醫院裏面嗰啲嘅醫護人員，咪得到好大嘅祝福，因為佢成日都係服侍嗰啲細蚊仔啊嘛。原來呢個最少係乜嘢呢？係指到一啲被輕視、被忽略嘅人。你諗下頭先所講嘅嗰啲窮嘅人，冇嘢食、冇衫著，一定俾人哋輕視嘅。坐監可能俾人哋嚟同佢割席嘅。但是他说到，如果我们重视这些被轻视被忽略的人呢，就得到祝福了。如果我们来带去看马太福音的时候，看到弟兄呢，不是只是指犹太的同胞，那是指到呢他的门徒啊。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二节，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，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原来这个小子不单指到被轻视忽略的人，都是指到门徒神的仆人，这个是很重要。那怎么做在他身上，就等于做在主的身上呢？大家很熟悉的，记不记得当时扫罗是不是称为保罗啦，去逼迫基督徒，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来呼召嘛，见到一些强光他看不到东西嘛，跟着有声音就跟他说，他说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咁扫罗就话：主啊，你系边个？主耶稣话：我就系你所逼迫嘅耶稣。我哋谂一谂，当年扫罗有冇直接逼佢个耶稣咧？冇喎、啊，吓、啊、耶稣去屈佢哋，去污蔑佢，唔系啊。原来当时扫罗去逼佢嗰啲嘅基督徒，神将呢班人等同佢自己嘅身份，所以好宝贵。所以就是代表了什么呢？就是你同样的迫害我。所以看不到我们是很宝贵的。我们的生命差不多跟神是等同的。原来那些人做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就是做在主的身上。那些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，就是对主不好。这个是很宝贵的地方。那很明显地呢，这班的义人当他来带去做这些好事的时候，他没有想过这个就是做在主的身上。佢唔系谂住要得到回报嘅，呢个系真心嘅。如果谂住我要得到回报嘅时候，呢、这个就唔系做好嘢啦，呢、这个系投资啦，系咪先？好啦，咁所以你留意到，我哋要谂一谂边啲人值得我哋去关心咧。我哋唔系计算，哦呢、这个咧，我帮到佢第时可能会有回报，唔系咁样去计算，而系我哋要好真挚地睇到呢啲人有需要咧，我哋就帮佢啦。咁今日人对主耶稣嘅态度，都反映佢对神嘅态度。咁所以头先我睇到，喂，点解扫罗佢逼迫啲基督徒，就等于逼迫主就一样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又睇一睇另外嗰啲被审判、被神责备人系乜嘢咧？咁样其实系完全一模一样嘅。王又向左边的说：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不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不给我喝；我在客里，你们不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不给我穿；我病了，我在监里，你们不来看顾我。同样是一模一样的事，就是他肚饿，失去怜悯之心，不去帮他。但你有没有留意呢？记不记得那些义人说，你今天你要承受我这个从创世之先为你预备的国，神都为我们预备的福气。但是刑罚神不是为我们预备的。你们这被罪走咗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。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原来今天神是愿意祝福我们，而不是要去审判我们。只不过有阵时，我哋系无奈地拒绝神嘅恩典，我先面对呢个嘅审判啫嘛。好啦，嗱，你留意到呢一个被拒绝、被神责备嘅，唔系犯啲大奸大恶嘅事，唔系做啲不道德嘅嘢，只不过系冇良心啫嘛，冇怜悯嘅心，甚至有啲人将呢啲嘅良知埋没咗，良心变咗冰冷嘅心。见到有需要的时候，他没有来带去施予援手。不过我在这近年里面呢，对马太福音24章这段经文呢是有另外的看法。但我先看看一些没有良知的人的体会。 有一次在广州呢，有一个的人呢就心情不好啦，就要跳楼、哦。哇，楼下面都有很多人来看、哦。但是他都很大的挣扎，究竟呢跳不跳好呢？下面的人就说，喂，我要翻工啊，你要跳就快跳啊，不要阻住我啊，这样。啲人唔係要去幫呢個人勸佢唔好跳樓，係叫佢快啲跳樓。咁另外近期啲嘢，一個19歲嘅女仔，亦都喺酒店嗰度咧，企圖嚟帶佢跳樓。哇、哦！圍觀者咧歡呼拍掌，好嘢，好嘢，快啲跳啊！咁樣係好可悲嘅一件事。但係可能我哋唔係咁樣，但有陣時我哋都會失去咗呢份嘅愛心。咁又唔怪得我哋。我對馬太福音14章第12節咧。有一个较新的解释，他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本来我们很有爱心，但是因为不法的事，有人利用你的爱心伤害你，甚至你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受了亏损，于是你下次呢就会有这个的戒心，不是那么容易去帮人。我都经历过唔少次去帮完人，特别喺经济上边，但原来系俾人呃咗，甚至即系有啲令我好难受嘅感受。所以今日我哋要去小心留意。好简单，举一个例，有个伯伯去银行攞钱翻屋企，有个应该系吸毒嘅人就跟住佢。呢、这个伯咧住公共屋邨嘅，咁咧就翻到象山村啦，咁啊闩咗门嘅啦。咁即係呢個伯伯咧，就真係冇的去分析啦。呢、这、一個跟住人就敲門同佢講：阿爸，我個口渴啦，可唔可以俾水我飲啊？呢、这個伯伯真係好有愛心啊！佢唔會奇怪嚇，啲、啊、無端端我又唔識你，仲要上到嚟我屋企公共屋邨敲我門咧咁樣。咁啊真係敲門俾佢，點知就打上去搶咗佢7000蚊，仲搞到阿伯咧，因為點解咧？佢都累低在屋企裏邊。佢太太翻到屋企之后先知道，然后去报警。喂，好有爱心，但系却系点样呢？却系俾人利用呢个爱心，所以不法嘅事增加咧，于是人嘅爱心先渐渐冷淡。呢、这个就系末世里边嗰种嘅无奈。好啦，我哋再睇翻，原来喺圣经里边咧，末世有啲咩嘅情况嚟，但系佢出现咧咁样。在提摩太后书3章1到2節咁点讲呢？佢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嘅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点啊？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谤毒，仲有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。喂，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所睇到嘅情况啦。呢啲咁嘅事真係比比皆是啦。最近一个嘅信息系咩呢？就系、我都好大感慨。个丈夫咁啊，佢太太同佢离咗婚，后屘就话：你而家养个仔啊，唔系你嘅仔嚟噶。吓系啊，于是佢即刻再验 DNA， 就发觉到原来呢个仔真系唔系佢，但系佢仍然继续关心佢，供佢读大学。点不知个仔读完大学之后咧，就唔再理个爸爸，而家爸爸有病啦。佢都系完全唔去理会佢，所以你见到有好多时人系冇咗呢份嘅爱心，应有嘅责任都唔去承担。好啦，我哋再睇翻呢啲嘅人，我再讲佢哋唔系犯好严重嘅道德嘅错，佢只系犯咗知而不为，知道应该去做，但系冇去做、哦。咁嘅时候咧，呢、这个就带嚟咗悲惨嘅下场。所以雅各书4章17節。呢句啲经文系影响到我做传道人噶，去奉献噶。可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唔系要你做啲好伟大嘅事，又唔系话你要犯啲好严重嘅罪，就系叫做罪。英文圣经好清楚讲话咩？你知道乜嘢系啱，但你冇去做，呢、这个就系你嘅罪啦。咁所以今日我哋要好小心去反思。在雅各书2章13節里面怎么讲呢？说到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，怜悯原是向审判跨城。今日我们有没有来带去怜悯有需要的人呢？我们不要堵塞住我们的爱心。很简单，你看到这个很大的悲哀。在国内呢， 你入医院咧就要先俾嗰啲嘅按金噶嘛，咁咧冇一笔钱你就唔使知有医生可以嚟医你啦。不过有个人咧，你留意到佢好穷，佢个肚咧积水积得好紧要，咁咧至少要成几万蚊嘅手术费，佢冇办法嚟带去俾呢个手术费。但系喂个肚，你见到个肚几大，50斤嘅积水喎，佢于是点啊，自己开刀咯，攞把菜刀。劏自己个肚，放啲水出嚟，咁佢终于成功啦。咁样咧就点解咧？佢死咗。所以今日原来有时系好可悲。咁原来你冇钱，就生命都受影响。所以求神帮助我哋。约翰一书里边话俾你听，我哋嘅爱咧唔系净系揾口讲嘅。约翰一书第3章17、18两节。看到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怜悯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啊，这个好重要，唔系唔讲啊，不要只在，即系我哋都需要用言语去鼓励、安慰同埋赞赏人，甚至要氹下啲人开心，但系唔好净系得口讲。廣東人點講？口爽就荷包立。你見到人有需要，就要有實際嘅行動去幫助佢。所以今日你喺教會裏邊，好簡單舉個例，可能你開車車啲佢哋冇車嘅人翻教會，呢、這個已經係祝福啦。你見到有人推住輪椅啊要入嚟，你幫佢拱開道門，等佢可以順利嘅入嚟，呢、這個就已經係一個祝福啦。啊！有个老人家行啊，跌咗啲嘢，你帮佢，你又执翻。又或者，我都就成日做呢样嘢，见到人哋抽住啲箧好重啊，要上楼梯，于是帮手抽咯。呢啲就系咁简单嘅嘢。所以今日教会系需要有呢一个肢体之间要互相帮助、互相关心、互相扶持嘅意识。当佢哋有困难嘅时候，我哋施予援手。正如我自己教会有个年轻嘅弟兄嚟咗英国冇几耐咧，但系只脚就有事，咁咧入医院频频进出医院，咁太太即系又要照顾自己几岁嘅女读紧幼稚园，好感恩我哋教会弟兄姊妹咧，用唔同嘅方法去帮佢啦，有啲人帮佢睇细蚊仔，有啲人甚至煮嘢俾佢屋企食，甚至等佢攞去医院俾自己丈夫食，有人去开车送佢去医院探望佢自己嘅丈夫，呢、这个就系爱心。需求神嚟到帮助我哋。今日我哋可能接受过别人对我哋嘅祝福同埋恩典怜悯，我哋而家会唔会稳定咗啦？我哋照样去关心有需要嘅人呢？所以求神嚟到系去帮助我哋，呢个系好重要。我哋唔好犯咗知而不行嘅罪，呢个系好紧要。好，雅各书第二章嘅第14到17节都同样有呢个咁嘅教导。看我啲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么？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人对他说：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，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哋，让我哋能够有实际嘅关心同埋帮助，唔好忘记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所以你睇到喺末日里边嗰个嘅审判，佢哋有呢份嘅爱心得到祝福。但原来喺圣经一早话俾我哋听啦，41章第1到第2节诗篇，眷顾贫穷的有福了，他遭难的日子，耶和华必搭救他，耶和华必保全他，使他存活，他必在地上享福。原来当你眷顾一啲有需要嘅人，神系会祝福，会帮助。而仲有一节经文，我哋冇打落去，大家自己睇啊。我都好难相信。跟住嗰节经文点啊？佢卧病在床嘅时候，神亲自为佢铺床，即系神亲自嘅服侍，所以何等嘅宝贵呢？请你记住，今日我哋所做嘅系直接影响紧我哋永恒嘅命运。我哋喺地上边。我哋有爱心，有怜悯，我哋就能够成为自己喺永恒当中嘅祝福。但如果我哋失去咗呢份怜悯嘅心， 可能我哋就会失去咗神嗰个嘅奖赏。所以求神帮助我哋喺呢一个末世嘅日子里面，其实不得不承认，我哋系要用凉水嚟带去帮助人。喺最后，我想讲咧，香港咧就有一套嘅电影叫《毒舌大状》啊嘛。咁呢个《毒舌大状》咧，哇，破咗香港纪录啊！嗰、那个嘅即系票房收入系超过1亿元以上。点解会咁样呢？就是讲到有一个律师帮助一个弱势嘅人。咁当然亦都有嗰个社会背景啦，因为佢哋而家觉得好似好多嘢系好唔公平，于是能够喺电影里面投射咗落去，有啲人睇咗5、6次。我甚至我都有睇呢套电影，发觉里面有好多寓意嘅嘢嘅。每人嘅名字背后咧，都有啲咧好特别嘅意思喺当中。你有冇留意到嗰个男主角个名叫咩名咧？叫做林凉水啊，将一啲嘅凉水嚟去施予俾人，淋啲凉水俾一啲有需要嘅人。咁啊，我自己喺永盛联堂里边咧，都嚟带去讲咗呢套电影嘅，喺信仰嘅角度同埋社会现象里边咧，分析呢一个嘅即系毒舌大状嘅电影。嗱，我想讲就系淋凉水都几有意思，就系我哋去帮助一啲有需要嘅人。请你记住，我哋每人都有良知，我哋系可能会受骗，但求神都帮助我哋，唔系成为冰冷嘅心，而系点样呢？仍然有呢份嘅爱心，将一杯凉水俾一个小子饮。呢、这个就系做喺主耶稣嘅身上边。当我细个嘅时候，啱信主咧，睇呢一段经文有啲惊啊！哎呀，死啦！原来我冇帮人咧，可能就会被抌落去地狱嘅火湖里边焚烧，系咪？咁我仲得唔得救咧？咁样嗱，如果你记得呢一段经文，主要就系耶稣咧喺讲佢会再翻嚟，系鼓励啲人警醒嘅。点解一开始讲10个童女，咁咧佢哋系唔够油啫嘛，咁我哋冇警醒，咁结果就参加唔到嗰个婚宴啦。第二个嘅比喻就系按财受干，咁嗰一个人咧，佢冇嚟，但系去即系好地工作，就结果俾个主人赶咗出去。咁而家绵羊、山羊又被分走咗出去嘅时候，咁我哋谂下，咁究竟我哋点样得救咧？啊，原来要做好事先可以得救啊！咁就一个危机噶咯。咁啊，同嗰啲人积阴德啊，即系做啲好事啊，咁会唔会相符咧？啊，请我哋记住，原来呢一度只系耶稣教导我哋要去警醒嘅啫。好简单，举一个例，有一间嘅名校，咁咧啲人读书有两三个同学咧系好认真去读书，好勤力，好用功，考试之前都唔会去打机嘅。结果佢系攞到考头一二三名，啊，有奖学金，有奖品，系咪？但系有啲咧就懒啲，就唔去好勤力读书，甚至会打机啦。结果佢考出嚟嘅成绩咧就唔合格嘅。咁唔合格咧就唔等于学校即刻要赶佢走，系咪？佢系得唔到奖赏。咁所以记住呢三个嘅比喻都提醒我哋要警醒，我哋神俾我哋有恩赐，我哋尽力去侍奉，同埋我哋有能力嘅就可以去关心有需要嘅人，咁就已经得到奖赏啦，就唔系关乎我哋得唔得救嘅，就千祈唔好谂住啊，我做功德我就会自然咧就搞掂啦咁样。我亦都同大家讲过啦，即系嗰个人做喺一个小子身上边，佢唔谂住啊，呢、这个原来就喺做喺耶稣身上边嘅，佢冇计算呢样嘢，系生命嘅流露。咁我哋基督徒咧，我哋去关心人咧，都唔系为咗要积功德，乃系为咗要有生命嘅流露。咁希望我哋能够关心人。咁最后讲一样嘢咧，关心唔需要大做好多嘢噶。我前两日咧就去行一个好大嘅公园，啊，我好欣赏啊，咁、那个公园冇人嘅，有一个人系应该系清洁公司嚟嘅。佢咧就嚟到清洁咩咧？喺公园里边啲垃圾桶，哇，用水去洗，用刷去刷，刷得好干净。我留意咗好耐，我好欣赏呢一个嘅人。我影咗张相嘅，咁咧，我好欣赏呢个人系好认真、好努力去工作。咁后屘我铲埋佢嘅时候，我多谢佢，我话好多谢你啊，好欣赏你咧嚟带去做得咁好、咁仔细啊，咁样，我都要向你学习。佢呆呆地即系。对住我笑，多谢翻我。咁你谂起一个清洁垃圾桶嘅人，但系原来我真系讲一句多谢，讲一句嘅欣赏佢咧，我谂系俾佢多一个嘅鼓励嚟嘅。咁所以记住，我哋唔系要做好多好劲嘅嘢，你唔需要去讲一篇道嘅，或者你唔识讲一篇道啦，但系你可以识去赞赏人，你识去多谢人。譬如 一阵间散咗会，特别喺现场嘅弟兄姊妹啊，你多谢今日做主席嘅，或者帮多谢咧做司事嗰啲，多谢你啊，今日当我哋咁辛苦，咁已经系一个祝福啦。求神你有帮助我哋，好冇？好，张士礼，我未主席，我未走住噶，我未走住噶，我会继续同大家留喺度嘅。